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6: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4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第一首歌曲来自 The Car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更快乐了吗？ Would you be happier？ 你能更快乐一些吗？来男左女右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嘛，对吧？ 是从昨天我们这个直播间走出去到此时啊，24小时过去了，你有没有比昨天晚上听节目的时候快乐一点呢？或者说这一天的生活里多了一些哎此刻能愿意分享的内容吗？如果有的话呢，都可以登录新浪的韩丽微博，现在暂时不要 在直播的时候互动了。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已经转移到了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而且呢，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我们都会有一个相关的哈，大概八九不离十的类型的话题。那比如说呢，到了星期三就是好吃的周三夜 啊。 哎，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话题在小黑板上已经写了。就是有朋自远方来，第一顿你会请他吃什么呢？其实这个呢，也就能说出你在哪一座城市了。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从你要请朋友吃的东西猜到你是在哪一座城市收听男左女右了。 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啊，高兴极了。 对，这是你最喜欢的。 是。 哎，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吃日料嘛。 对。 如果真的有其他的地儿的朋友来到北京，然后你第一顿饭会请他吃什么呢？比如说是老同学，是男同学，你会请他吃什么呢？ 烤羊腿。 哦吼， 都别说，别说。 女同学呢？ 烤羊腿。 不是去游泳吗？ 烤，然后烤羊腿。 反正 先游泳，游饿了，然后烤羊腿。特别解气，知道吧？ 好吧，各位一定有自己首选的。我肯定是烤鸭， 嗯， 因为北京烤鸭嘛，真的在其他地儿吃呢都不够正宗，所以他要来的话，我就会请他吃北京烤鸭。不知道 FR 来了有没有吃烤鸭？下面的这首歌呢，就是在他们的第九张专辑当中要带出的这首《光的姿态》。像未知拼搏的痛快 ，Every day and night， 有飞 by my side， 落泪的种子万丈盛开。摇滚风的歌曲哈，同时呢也是在专辑当中 FR 和丝绒，也是和丝绒公路啊这个乐队一起联手带来的这首歌， 真不错。嗯， 我就知道这范儿了，你肯定喜欢。 这不是这个 你还真是没打我手背上，但是呢我虽然对这种摇滚风格的不感冒，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乐队来说真不错，因为我不太在费尔乐团这样的乐团中听到这种风格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这种风格的音乐。 对，而且他们两个的一起联袂呢，也让这种音乐的蓬勃的感觉啊，还有就是对于音乐在我们的心中能够燃起光亮的那种希望感呢，也愈发的强烈起来。 对， 对，你在这个里当中呢，会听到这个大家的和声啊，还有很多人在一起众声合唱的这种方式，它共同传递的这种光芒啊，还有热力啊。同时呢，要预告一下，这个星期五，我们的 Listen to One FR 乐团呢，就将在星期五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 哎，大家一定肯定是踊跃过来的。 是，然后到了男左女右的时间呢，将会在第一个时段21点到22点的时候呢，会来到直播间啊，我们也将是和他们聊一聊啊，这个在他们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啊，等等等等。所以星期五的晚上呢，一定要密切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当然全天。锁定的话呢，也将会听到更加丰富的白天的 FR 和晚上的 FR。 对， 哎，你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听一下哈。 我也是很期待，说实话我很期待听一下他们现实生活中他们现在的状态。 哎，我发现自从有了这个 Listen to One 之后哈，你似乎对这个我这边放的歌曲哈，和过去比呢，我觉得更加上心了啊。以前可能就是左耳朵听右耳朵进， 这就是 耳朵出。 说实话啊，这就是 Listen to One 的功效。 嗯， 它恰恰起到了这个功效， 就是它会养成一种每天你都会和这件事情发生关系， 对， 对吧？你会在这种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渐渐的、深刻的了解了一支乐队， 没错， 或者是一位歌手。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希望哈，陆陆续续的把更多位歌手带到 Listen to One， 然后也希望大家呢登录新浪搜索 Listen 二十一，找到这个FIR 为他们集赞，星期五的晚上就可以和他们对话喽。 好，这首歌就是第一时段必须放出来，不然那儿其他三个时段不太好放。这么调皮的歌叫做《他选中了我》，来自 Rehwasan。 Roach Wilson 绝对绝对是 Elton John 的拥护者啊！从他的歌声，从他的钢琴配器的方法来说，从他整个这个乐队的这个氛围和乐队的这个状态，你就不可能不想到 Elton John。 所以这首 Pick on She Picks on Me 就选自他，我呢就把他特地的拉出来给大家听一听，这个学 Elton John 惟妙惟肖的是谁？是这位 Roach Wilson。 这个音乐是好听的呀。 是，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他如果学一个自己崇拜的人，学到这个份儿上哈，就是已经成功了。因为怎么说的，就像是卓别林，他有几千个崇拜者。有一年就是同样我说过这故事，就去参赛嘛，参赛参加模仿卓别林的比赛，卓别林自己呢也去参赛了，卓别林得了一第三，前面还有两个比他还像他自己，那就是真的是拥趸者。 评委是谁啊？ 这评委也是卓别林的迷们呀，肯定的呀，就是卓别林是第三啊，他自己学自己愣学不过人家。 但是模仿确实是创造的开始啊，很多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个自己审美的标杆。 是， 你觉得他是你的一个哎希望成为的那样的，不管是角色呀还是说你希望的一个人物哈，你都去照着他的那个方向去模仿。 对， 我记得我刚刚就是从事广播的时候，我也没有学过这个播音嘛，然后我真的就是从电台的节目当中， 嗯， 我喜欢的某一位主持人的这个语速啊还有语境啊去学习他。 哎， 可以说也是模仿吧。 其实人类都是从生下来开始，他只一步一步成功，他的第一个办法绝对就是模仿。小孩子从一开始不会说话到说话，那就是模仿，从不会干事到干事就是模仿。 对，所以也希望各位哈都能够找到你生活当中哎呀你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不管说与不说，不管做些什么，都觉得是特别美妙的，特别希望回去的。 沉沉阴风的雏菊，茉莉花开的香气，闭上眼回到过去，划分界限的桌椅，下课却靠在一起，我就是离不开你，一路乘着溜滑梯，我们说好走到底，因为从此就分离，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慢慢清醒，原来思念你是加了糖的沙西，我用铅笔画得更仔细，素描那年天际蝉鸣的夏季，我想遇见你，那童年的希望之一的声光景，我可以一路开心到底都不忘记，带出蜻蜓穿过那森林，那开了人影漫长到你一起旅行，那童年的希望之一的声光景，你我翻滚过的 有些话总来不及，一直都放在心底，想要叫你看仔细啊，但做事过的你已经离去。哦，慢慢清晰，原来思念你是加了糖的沙西，穿过那森林，打开的任意门，找到你一起旅行。那童年的希望是一台时光机，陪我翻滚过的榻榻米，味道熟悉，所有回忆。 周杰伦一张嘴，我的青春就回来了。真的，有的人他确确实实唱了太多在你青春里听过的歌曲。我们老说爷青回，爷青回，那种回来里其实带着太多太多，那是陪你一块儿走过来的声音。周杰伦《时光机》，但现在时间呢，定格在2021年8月4日星期三晚上的21:25，也是男左女右的第一时段呢，即将接近尾声了。 对。爷的青春回来了，其实有各种办法都能回来，比如说一个你童年的味道。今天你要问我想请外面过来的朋友吃什么，其实 你都回答完了。 其实我还漏回答一个，我得先尊重别人。我想说，你小时候你来过这儿吗？他如果来这儿的话，我就问你小时候在这儿吃到的你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我请你。哎，这是一个办法。对，你比如说我去过东北，那你应该，你其实你要问我，你在沈阳，你记得你有什么就特别想吃的吗？我肯定会跟你说。 我觉得吧，其实应该地主之谊嘛， 对， 就是大家更希望是已经安排好的。其实第二顿、第三顿，比如说我想吃小吃，那就是属于那种不需要一大堆人在一个包间里啊，或怎么样。 嗯， 那可能哎，我们第二顿去吃， 不隆重的那次。 对，第一顿，刚才有位朋友说的对，咱们中国人有个传统，就是上车饺子，下车面。 啊、哦， 所以用户5434JP 他说，外地朋友来我家第一顿饭，那必须是面条啊，老北京的炸酱面呢，上车饺子，下车面嘛。 老北京炸酱面 是。这个呢，确实在北京，就是外地的朋友也问哈，你们真的是吃炸酱面都在外面吃吗？ 那你想我们在哪儿吃？在家里做是吗？ 本来就是吗？ 在家里擀那个面呀。 不太好弄。 不不不，其实现在有太多可以买到的也不错的面条嘛。我 还 真的很少在外面吃炸酱面。 那你就是自己在家 都在家里，因为夏天的话，这个它很简便嘛，然后又很凉快，所以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基本上每周都应该会吃一顿炸酱面吧。 对，炸酱每家跟每家不一样，有拿鸡蛋炸的，有拿肉丁炸的， 对， 甜面酱跟黄酱一起和着炸的，有人拿那个跟黄酱干炸的，这都有。 但是关于这个炸酱面哈，和各地这个面呢、啊、米线呢、啊、米粉呢、啊，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在北京啊，你要说是饿了，哎，咱去吃碗炸酱面去，我觉得倒不是那么普遍，对吧？我觉得在其他地儿呢，如果说哎，咱们去嗦碗粉去吧。 你等会儿嗦什么粉？ 螺蛳粉啊。 哦，螺蛳粉啊。 一般都是米粉，他们都叫嗦，咱们嗦粉去。 哦，嗦粉。 对 啊。 哎，就是感觉吧，特别的，大家对汤汤水水的东西，可能哎饿的时候立刻就能想起。但是在北京，反正至少我周围的人没有说，哎，咱们去饿了吃碗炸酱面去吧。可能立刻叫个外卖啥的，不是会立刻冲进炸酱面的馆儿， 也是， 对吧？ 也是， 可能是它因为比较干嘛。 但是炸酱面其实尤其是夏天，这一过水，哎呀，凉凉透透的那面条，然后再拿热酱一浇那油，哎，你不是北京人吧？你不知道，所以呢，你来北京，北京朋友，请你吃这个，一定要 一定要吃 正宗的。 好嘞，晚上9:28，我们转个身，第二时段继续男左女右吧。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红旗，我为你自豪。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60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21:2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欢迎光临8月4号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嗯，欢迎各位光临，更欢迎各位到男左女右聊天室，有这样一个家园，大家边听边聊，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聊天室，并且呢在白天时光里呢也欢迎大家点击男左女右的音频回放，你的每一次回放每一次收听都是为男左女右的 KPI 加油， 谢谢你。 嗯，谢谢你。今天晚上呢到了星期三啊，我们会谈一个跟吃有关的话题，因为大家走到星期三呢这个能量啊状态啊其实有一点走下坡路了哈，我们需要来点让我们能燃起生命斗志和激情的内容，那唯有美食。 吃， 哎，说爱情是明儿的事儿啊，但是呢我也发现了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爱情都可好了啊，没有爱情的自己过得也可好了， 对、 啊、 对， 所以不太需要这些了 啊。不不不不、啊、你还是要怎么说呢，人类你要遵循这个客观社会现实，先温饱， 嗯 啊、后爱情，对吧， 是 是， 乐观和爱才是生活的解药。不管白天时光过得如何，希望在睡前的男左女右陪伴你的日子里和时间里，你都会觉得一切真的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嗯， 一切都开始变得好了起来。 是，听 Beatles 的歌永远都是感觉好的。From that window， 从一扇窗打开，来自 Beatles。 As I looked again, your face came into sight. I couldn't walk on until you'd gone from your window. I had to make you mine. I knew you were the one. Oh, I would be glad just to have a love like that. Oh, I would be true, and I'd live my life for you. So.Meet me tonight, just where the light shines from a window. And as I take your hand, say that you'll be mine tonight. To have a love like that. Oh, I would be true, and I'd live my life for you. So meet me tonight, just where the light shines from a window. And as I take your hand, say that you'll. 好听， 这也是好听的呀，而且也是很多人青春的时候爱过的甲壳虫乐队。 是 Beatles 一首 From the Window， 其实呢这是他们19首没人问津的歌曲，当年啊，当年无人问津的19首他们的歌曲，也不能说是过路歌曲，只不过是被他们专辑筛选下来以后搁在自己的 demo 里，就是一直没再去缩混，或者是没再去怎么样，就是反正在录音棚是录好了，反正你也没选中，就这么。后来你知道吗？这19首，你别说19首了，后来他们有多少首算多少首，那都是就是说必须，这个贵为上座的，把它挖掘出来，重新精缩混，然后再展现给大家。有多少首算多少首。后来像这样的集子啊，我记得一共出了4集，而且那集子特厚，都是他们。你想当年他们得录了多少？其实他们是高产的 Beatles， 但是他们精选了自己的面试的那些专辑的歌声。 要不他们怎么成为经典的乐队哈？走到今天来依然被大家记得。就是他们的作品其实难听不到哪儿去， 对， 就算是不精品的那个筛下来的部分依然是好听的。就像梵高啊，他生前的很多画作并没有被大家所注意啊， 是 他离开了之后，哎呀，每一幅画啊，大家都世人觉得是真是天才啊。 你瞧瞧， 哎，人生总是会有一些后知后觉， 当然如果能够在那一刻一切的一切都是能够最恰如其分的感知到，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继续来听歌，听袁惟仁弹吉他。 从妈妈的肚子跑出来 ，X 带着害羞的表情来到这世界上，不然现在的他不会这么闷，这么闷，有够闷，有够超级的闷骚。从小他就住在市林区外双溪的山腰上，那里的公车其实不止两辆好吗？只是等公车半小时、一小时才来一趟，错过了这才会让人觉得很慌张。每个朋友都嫌他家太偏僻，第一次去居然还会感到害怕。哦，拜托别闹了，环境优美，空气新鲜的好地方，好歹袁惟仁跟他老爸也曾经搬到他家楼下。想一想，不是因为胖哥他也不会跑来玩音乐，做音乐让我唱他写的假 rap。其实他的歌都很巴拉，不信可以上他部落格去听他唱一下。 喂喂 ，test， 不好意思，由于 key 定的太高，我们的副歌部分呢，就请当家花旦 Hebe and Selina 帮忙唱一下。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 来来来，靠着窗听袁惟仁弹吉他，他认真创作的哼哼唱唱，爱情傀儡真符合梦醒了。 卖过的歌曲其实用两只手就数得出来，但是他还是爱创作，爱音乐，爱爱爱，就像对岸很火的那首歌《老鼠爱大米》一样爱。写歌其实不容易，卖歌越靠运气，靠关系，难得的好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但保留不一定会用，用用不一定会被打，就算变成主打版税，可能又会偷偷做。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能放弃呀！你看他写了这么多，这么多，说真的，没有中的歌曲至少一两百首，成功的背后总是堆积着高高的寂寞。你看我们 SGE 努力学习写歌多久，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但是想一想其实我们不贫穷。 会堆积着高高的寂寞，这是一首很有趣的歌。 嗯， 很多年过去了，就是有时候一听他，还是觉得被他，被 SHE 三个小姑娘，就是那种哎很可爱的描述啊，很可爱的告诉你，在这个歌坛发展有多么不容易。 哎呦， 哎，这样讲一个小故事一样，很有魅力，很吸引人。 是，这听袁惟仁弹吉他啊。也希望今后有我们的听众发展成歌手，说我们在电波里听叶谦弹吉。 哎，你终于 get 到我为什么带这首歌来了。 啊、是， 这个进入八月以后呢，叶谦已经把他的吉他，其实从上七个月十六号我们生日那天，他就把这吉他和苏醒合作之后呢，就放到了直播间。 放在这儿、 他试图呢。希望哈、也幻想着有一天大家不停的在 cue 我们啊 cue 他 是 叶谦弹吉他。 后来我这个仕途不太顺、 对，我之前还说，我说要不咱们十万点赞然后就来一段、后来觉得哎呀，万一就很容易就十万，很容易就十万， 是啊， 后来我们就定到二十万了，嘿，塌了啊， 就这样 塌了，不是 塌了、啊、 人一听人家你幸亏20万，你这样说10万就叶谦就弹吉他，人以后连10万都不点的人每天点个5万8万的人不点了。 哎呀，所以听叶谦弹吉他这事儿呢、嗯、目前还是没有发生，但是可以啊，大家继续把你们想听到的告诉我们啊，没准有一天在你们的世界当中发现叶谦弹吉他这事儿重要了起来啊， 是 我们就可以听到了。 嗯，那是我的荣幸。 来继续听我带来的歌曲。为什么叶谦的这首歌没有送出来呢？稍后让他再斟酌准备一下哈，我相信下面这首歌你一定会唱。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 却因为别人一句非常体谅你的话或者说一首歌而破防。这是来自范玮琪的，也是一首老歌了，叫可不可以不勇敢。 破防了， 对，你就是一直撑的哈，就是一直撑着让自己坚强勇敢往前冲，可是你知道你内心里其实是很疲惫的，或者说有一些伤痛还没有疗愈好。那其实这个世间所有人对你的一些 真正的理解往往就真的可以让你觉得自己一下子鼻子一酸了。 有这种人吗？有，你妈你爸，对，没有他们，没有比他们更了解你的了。还有吗？没有了，问题垮掉了。 天哪，首先这首歌曲哈，可不可以不勇敢，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女友朋友们应该是了解的。她当时所讲到的就是一个女生，她在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是她的姐妹淘对，她的好朋友在她身边一直鼓励着她，然后说你不要那么硬撑着啊，你可以哭啊，你可以表现出你的懦弱，表现出你真正的哈像个小女孩一样的一面。其实这首歌讲的是闺蜜之间这个世界有人懂你的感觉。哎，所以有时候你真的不要试图让男人了解你此时此刻在想的东西，他一定能 get 到，往往 get 不到。 好吧，第四首 Like Smoke， 过眼云烟。 Not a script to proofread. I spit some untruths to dumb fools and groupies. Fun to punctuate, pronunciate the funds I make a monster take. Put in your face, oh my mistake. You not a floozy, then excuse me. Before I talk my style, introduce me. Get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like 1, 2, 3. Y'all know the story, y'all know the commentary. I kick the narrative, this is legendary. The good Samaritan, hood thespian. Like a polygamist with a twist. Will I marry again? Maybe, I guess. I hold a lady interest, I just met. The love scholar, she the teacher's pet. Every other eve we meet and make each other sweat. I feel triumphant, no strings, just a fling to have fun with. I'll be out in London, Camden, hunting for the answers. Why did God take away the homie? I can't stand it, I'm a firm believer that we all meet up in eternity. Just hope the big man show me some courtesy. Why? 'Cause I'm deemed a heartbreaker like smoke. Girls linger around a player. Yeah, yeah, yeah, yeah. I never wanted you to be my man. Is a test. It's affecting my complexion, misdirecting my affection. My concerns are bill collection. The faxes, the taxes, they after me. Chapter 3, my property, my handlers, they dealt with me improperly. I say some things I should probably keep privately. Evaluate the World Bank Trust like I'm IEG. This fly sweet's in my bourgeoisie, tall freak. She wouldn't protest with me at Wall Street. She says, no, you're so deep. I said, no, let's go through it. Historically, so ruthless feds came for Joe Louis. She said, my man, you need to laugh sometime. Classifies me as a boy, I told her, have some wine. You colder than penguin. Pussy and her dismay. She's thinking that's just so silly to say. But if you really think about it, hussy, see a penguin, he drags his ass on the ground all day. And it's a dragon, it's a buster. You're in tune with just lust. I'm through with you after I crust. So is that humorous enough? The smoke I puff. Tell a car to go to Aura Funky Buddha Whiskey Mr. Mayfair. I hope I meet Simone Love so she can show me love. NYC to UK, I might stay there. Everybody in the club tonight, say yeah. You know how me and Amy y'all straight players. Be my man, I just need it for a day. Don't wanna get the better than on your time of you. You spend it on, I lose it when you love. And me, 好的。 Like smoke 啊，凡事都是浮云，凡事都是过眼云烟。那来自 Amy Winehouse。 不是说一句话，就是所有的过往皆为序曲啊。 嗯。 不要再留恋，反正呢，我们即将开启的都是新的篇章，新的内容。今天晚上星期三，来看看各位朋友的待客之道哈。如果有朋友去了你的城市，你会第一顿请他吃点什么呢？就是今天晚上在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和大家互动的。但我发现大家呢，因为对星期三已经开始产生了这个固有的知道要聊吃，所以也准备了很多照片。我今天特别把一位朋友加精，就是风吹麦浪，他首先就来了顿家宴。我真的觉得到了一座城市之后，如果在家里准备好了一顿饭，这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真的特别特别的激动。因为现在这个年头，真的在家里做一顿饭是需要耗费很多很多精力的，对吧？ 是， 这里什么样的感情能带到家里去吃饭？ 坐两三个小时，其实就为坐下，然后真的是吃起它这些东西来，半个小时之内你就饱，然后你要备菜，要准备你这两三个小时。 对，这个心意真的以及情意是满满的。 对， 所以我就把他们家这一桌家宴哈，不知道是星期几吃的，给打开了啊，映入眼帘的哈，这个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这是腊八蒜吧？哎，真的腊八蒜怎么还都已经是在一盘子里啊？可能是他们家这个蒜是腌的比较好。然后呢，其实还有很吸引我的一点呢，是他在桌子上摆了这个六个杯子，五个杯子。这五个杯子啊，如果喜欢吃金某某这个快餐的朋友会知道哈，他现在是推出一个套餐。哎，套餐呢会赠送这个杯子，于是呢，这可吃了不少这个汉堡包啊， 哎， 才能换来这么多的杯子。还有呢，他们家这顿饭哈，真是还有咸鸭蛋， 哎呀， 鸡蛋， 哎，咸鸭蛋，哎，蒜茄子， 哎， 这都你爱吃的，哎，松花蛋必须配那什么， 中间还有麻辣香锅，似乎啊，反正是一顿很下饭的菜，这是风吹麦浪。这要是如果接待刚刚到北京的朋友，或者是到这座城市和你会面的朋友，绝对是特别铁的。因为你看，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甚至不见外的把我们平常吃的咸菜啊，我们自己腌的糖蒜啊，都和你分享。 咸菜跟 你说这是什么关系啊？ 咸菜、糖蒜，然后酱缸里边的那些东西，就说明你们家其实真的是一个干饭人家族，这绝对。因为谁现在能自己家还有酱缸啊？你想想，谁自己家还腌着那个泡菜坛子？那都是真的有厨艺的， 真没有， 是， 就是老一辈的人哈， 真的。 这年轻的人顶多就是在冰箱里做一点简单的小泡菜了哈， 对， 或者夏天的爽口小菜，但是真的大规模的鸡个酸菜，下个大酱啊， 嗯， 这等等哈，不可思议啊， 对， 足以见得全家人还真的是非常的接地气哈。大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请朋友吃饭的这个角度，我发现基本上都在北京啊。 是啊，你请人好不容易来北京，你给人在，你还想带人去哪吃？ 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听友 啊， 大部分都在北京呢。 嗯。 接到你的来电我会大喊耶，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进去到底怎么演，可是心很烦手链。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

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23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8月4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男左女右第30段就要上才艺喽。 是的，我先来短短的几句话，母子对话啊。你放心，不是小叶来香，也不是你姐姐韩美，就是在地铁里听到的一段母子对话啊，很奇葩的啊。就是一个小男孩问妈妈，为什么你长得那么漂亮，而我长得那么难看呢？妈妈说，因为空气污染严重嘛。你骗人，都没听说过空气污染严重还能影响长相的呢。会的呀孩子，就是因为当年雾霾太重了，没有看清楚你爸爸。 What you ask?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和那个让你笑的人在一起。前几天出门的时候，看见一楼的刘叔叔和王姨正推着自行车往小区门口走，我在后头打了声招呼，问他们这是去哪儿啊。王阿姨笑眯眯的刚要说话，就被刘叔叔抢了过去。哎呀，他大清早说要去菜市场，还非得让我跟他一起，我可经不起他说呀，这不就认命出来陪他做苦力了吗？一边说一边还冲王阿姨挤眉弄眼的。王阿姨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你在家瘫了几天了，我再不拉你出来溜溜，你就要在家里长毛了。刘叔叔连连点头，是是是，老婆大人说的太有道理了，如果没有你，我恐怕已经和蜘蛛网结成一团了。我在旁边乐不可支，马阿姨也憋不住笑，小声说，刘叔啊，是上辈子欠下的冤家来讨债的，一把年纪了还没个正形。刘叔叔其实单独在别人面前是有些不苟言笑的，最开始我还觉得他严肃的让人害怕，但见过几回他和王阿姨在一起的出现，才发现他的另一面。在王阿姨面前，刘叔叔总是秒变段子手，只要能把媳妇儿哄高兴，什么好玩的话都能说出来。有人说婚姻是一座围城，但也有人说，如果婚姻就是有一个人爱你宠你，不愿意看到你的痛苦和眼泪，甚至愿意为了你的笑容付出一切，这便是一道幸福的城门。爱情最让人羡慕的模样，可能不是热恋时候的轰轰烈烈，而是经过时间沉淀依然温暖如初，纵使过去再久，依然有人愿意陪你开心，哄你开心，逗你笑。所谓岁月静好，也不过是像刘叔叔和王阿姨这般，一个在闹，一个在笑，你知我冷暖，我懂你悲欢，你愿宠爱我像个孩子，我愿崇拜你像个英雄。之前看过一段视频，是一位教授讲课，说起自己和妻子结婚30年了，关系一直很好，为什么呢？这位教授笑眯眯地说，我的太太一直主张家里应该统一思想，大多数时候她都实现了这个美好的愿望，她在家中说一不二，她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刚结婚的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讲，以后家里大事儿我说了算，小事儿由她来管。我当时就想，这真是一位贤夫人，我可有福了。可是后来我才发现不对，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件大事儿，我就想发表点意见，他马上就说，哎，这么点小事儿，你一个大男人还要管吗？我结婚了30年了，家里面就没有发生过一件大事儿。台下的学生忍不住乐了，老教授脸上也满是笑容，显然这是他们夫妻之间有趣的相处模式，背后藏着的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心甘情愿。如果让着你你会开心，那我就让着你，只要你高兴，让你一辈子又何妨。能让你笑，既是对方在意你的表现，也是一种乐观生活的态度，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日子才能永葆喜乐，一直有趣下去。就算有争执，就算会吵架，就算也难免要经历不如意，要度过风雪，但是总有个人愿意逗你笑，愿意呵护你，愿意宠着你，光是想想就已觉得人间值得。所以和那个让你笑的人在一起吧，就是那个 只是想到名字就能忍不住让你嘴角上扬的人。但千万别忘了，你也要给对方多一些理解、包容、体谅和扶持，两个人一起笑着走下去才是真正的快乐。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希望你也能够和一个能够让你笑的人真的白头到老啊，两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啊，就是一生就这样过完了。 哎呦，真的主要是一生就这样过完了。这就是说对于任何人来说，时间它的那个等量值，它的比重，它的那个价值，它越缩短，你要做的事情就越珍贵，那这是同样的道理。你今天吃烤鸭，你觉得哎有的是机会吃，明天吃烤鸭有的是机会吃。为什么老人他说不好听了，他吃一顿少一顿，跟你吃一顿少一顿都是这样的，所以他要吃什么你尽量去就满足老人先想吃。 主要是别说老年人了，就像我们中年人，你都会发现和你年轻的时候比起来，你并不是像曾经那样真的基本上一个月就安排一顿烤鸭吧， 是， 或者是你真的是大鱼大肉啊。年龄增长之后，一个是从自己的这个健身呢、啊、或者说从饮食的营养角度来说，你都会控制你的这种啊大量的肉类啊脂肪容易高的一些食物上就会减半了， 是。 所以年轻的时候呢，能吃就使劲吃啊，同时要运动，因为你代谢比较快嘛。 对， 但是过了这个现在应该说30岁以后了， 嗯， 35岁以后 其实你是省粮食的阶段了，应该是省粮食阶段。 你对吃会不像过去那么肆无忌惮了。 对、 啊、 你会有点自己的节制了。当然其实节制和自律哈，才能是让你的人生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不管是你的身材的更好的方向，还是你状态的更好的方向延续。 嗯， 我跟你讲啊，就我一百斤之后呢，我就充分的知道了为什么我当时很瘦很瘦的时候，我周围就有很多稍微胖一点的人就说，哎，你这样多好啊。 对对啊， 哎，我那时候就不理解，好什么好啊， 有钱难买老来瘦 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哎，你这样多好啊，就像纸片人一样啊。哎，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们那个时候看我的眼神和我现在看人家80多斤的小姑娘，哎，我也觉得这样真好啊，可是我也再也回不去了。 你有望，真的，你就一直保持保持下去，你可能在中老年期的时候，真的啊，以后在中老年期你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标榜的一个标榜性人物。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就特佩服谁，我虽然也不胖啊，但是我仍然很佩服，就比如说那个红魔，就是王大爷，王德顺大爷，那个超级红魔，他就是一身的，他很年老了，很年迈了，就白胡子老爷爷那样，但是他一身腱子肉，一身就是 健身和不健身，可能3-5年看不出太多的效果，但是过了10年，这个拉得越长啊， 对， 你就能感觉到，就像我们说。护肤和不护护肤啊，健身和不健身，或者是在饮食上很营养和不营养，它其实都会在时间的这个长河当中一一的显现出段位的哈。 是， 大家如果希望自己，先别去考虑什么颜值啊，你如果希望自己的身姿啊更加的这个健康啊，或者是体型更加的，我觉得是一种精气神很足的话，你就一定要在饮食上和运动上。两头啊，你得顾及一头， 是 对吧？ 身姿我觉得更重要，因为它怎么呢？它直接影响到你的健康。对，它直接，你要是说你头脸上长点包，你不太注意，但是你像我是那天那次身上长疹子了，出包了，你会不会注意呢？你肯定会注意，对吧？你身姿不好了，你油腻到一定份上了，你的肝啊什么的那个胆呀，真就是有问题，对。 是，但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如果说你要是和刚刚到你的城市一位在这个饮食上特别的注意的朋友，可能你就要稍微安排一些，哎，虽然是请地主之谊，请他吃一顿当地的美味，但同时也要兼顾着人家是一个比如说素食主义啊，对吧，或者说人家就是在减脂期啊，哎，你要有一个就是对他的了解，一个比较就是温暖的细节的注意吧。 对， 哎，既不失你的这种热情啊，不要搞两个小菜吃吃啊，就上来两盘菜啊，这个就感觉有点尬了哈。虽然我们在一起的大家点了一桌菜，但是我们不浪费啊，而且都是可以尝到当地的美味，这种气氛是最为重要的。我相信大家一定也都经常会有这种其他城市来自己的城市的朋友啊同学啊这种宴请的经历哈。 是，好，这首歌是来自 Macy Gray，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情会主动找到你， Love is gonna get you， 那可太好了。 You need space, everyone I know is compatible with somebody I know, but I can never get it right 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stay away from me, don't you ever leave me aloneFor me. I have talked to all the experts, all the psychics of love. I have prayed for all the answers to the king of love above. And they all say it's unanimous, there's somebody for me. But none of them will tell me where he is, where he might be. I want to be with you, I just want to be alone.For me. 爱的你都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想抱人不允许我们的乖，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哦，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相信爱的程度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何不残忍逼我把手轻轻放开，尽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 对广播的爱真的不会失联的，只要你打开收音机或者是你在手机当中找到听听 FM， 你曾经熟悉的青春里听过的广播和电台，就继续为你放松一首又一首的好歌。好了，此时此刻我们转个身吧，第四时段继续陪你听歌，当然也有叶谦带给你们的可好听的歌了呢。 哟，是到20万了吗？ 就是喜欢听 在时代和时代交汇的地方眺望，雄中线不断在生长，我不停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让它茁壮，明天比昨天还要漫长， 在800年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时光却看向前方，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在这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交织着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成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生机中充满希望，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 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 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5，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三，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嘿、hey,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22:3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是的，这里是第四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对， 和过去一样，第四时段登场呢还是叶谦。和曾经不一样的是，我们过去呢会有每个晚上的红人呐、还有小树的一米二啊，如今都没有了啊。如今我们已经转战到了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在聊天室当中呢，大家可以啊就今天星期三的话题在一起互动，还有呢也可以啊听到了些什么歌曲啊，觉得有感触啊，都可以和我们分享。那这个时段我带来的第一首歌呢，也是我们这一次的 Listen to One 我们的主角飞儿乐团的第九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我个人感觉啊，它是充满着一种奇幻风的。这种奇幻来自于什么呢？当你听的时候会觉得它有一种很重的东西仿佛在你的心里压着。 哎，太好了，我从来没听过飞儿乐队还有奇幻风的音乐。今天你第一带了一次摇滚的，这回又带了一奇幻风的。 歌曲的灵感来自于电影《小丑》，探讨所有善恶是非之中，人们该相信的究竟是什么？光明的背后既对应着黑暗。信者恒信这首歌是专辑中最为黑暗的一首歌。 自己都不敢面对的侧脸，一瞬间睁开那狰狞不堪的双眼，没有颜色，没有画面，没有温度，没有感觉，这几个噩梦中，他 藏着雪，光明灭，堆积住多少可笑的谎言。醒醒吧，看看这支离破碎的世界，只剩绝望，只剩残缺，只剩冰冷，只剩嘲讽，只留下给自己的一页。So painful. Who can set me free? Oh, oh, oh, oh, 只喜欢呼吸。 你有我去， 哎，带出了关于善恶、关于真实与谎言等种种的哲学式的思辨啊、 厉害！ 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世界上呢，真的要秉承着自己的一些信念，相信你所相信的，忠实自我的判断，然后面对一些啊、大家左右不定的时候呢，要真正的尊重啊、科学，尊重法律。尊重你内心的判断啊，不要这个道听途说，不要这个人云亦云啊，不要大家一窝蜂的说一个什么东西，转一个什么东西，你就马上跟风啊，要有自己的判断， 可不是吗？ 谣言止于智者， 从众的那个心理呢、嗯，你知道吗？其实你上百人的啊、或者几十人的这个群。不一定能让你从众，你知道吗？最关键的是跟你最亲近的那个三五好友的时候，你最容易从众。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当心自己的心理变化，知道吧？ 哎，从众的时候，我跟你说，最容易从众的时候，其实不是几十人啊、十几人啊、上百人，真的是三五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容易的。 咱男多女聊天室哈，每天晚上人不多、 但是肯定超过三五人了， 话很多啊、小群人不多，话很多，同时赞也不少。 嗯、 今天晚上呢，又集结了21万啊，目前这个21万的赞，所以夜间呢又要答应大家，小吉他已经背上身了。从刚刚的听袁惟仁弹吉他，现在要到了听叶谦弹吉他， 这哪敢跟人比？ 掌声鼓励， 七仔的七宝，对， 走你 该弹吉他了 啊。 还是奉送一首一分钟的小吉他短曲， 是一首，不是一宿哦。 不是一宿，你想，你想的美。 来呀，不，大家也真的不想听一宿啊。 猜一下，猜一下是什么啊？ 就是他会弹一首歌的前奏，各位听听这首歌究竟是哪一首，可以到听听 FM 南宗女友的听室当中写下你的答案，走。为了证明不是录音，而真的是现场在弹的吉他，所以我说两句话啊。野千，是你弹的吗？ 是我弹的。 对，虽然无视频为证哈，但是要相信，作为一个在真的在音乐圈子里哈，做音乐制作人很多年的野千，吉他应该是你的第一乐器对吗？ 钢琴。 钢琴是你的第一乐器。怎么办？房间里没有钢琴怎么办？咱们要不要哪天晚上10000万的时候可以来点钢琴呢？来带出这首叶谦为我们选的歌曲。同时，如果你猜到了刚才他弹的这段吉他的到底是哪一首歌的话，请火速登录听听 FM 南左女友聊天室，或许叶谦会给你奖励哟。 Stone set in your eyes, see the thorn twist in your side. I'll wait for you. Sleight of hand and twist of fate, on a bed of nails she makes me wait, and I wait without you.With or without you, with or without you. Through the storm we reach the shore. You gave it all, but I want more. And I'm waiting for you. With or without you. 白色衬衫抚琴手肩头，我看过流年与山口，总会有人奔赴这天长地久。繁华路口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爱过你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时间不停留，记着遗憾珍藏的夜昼，经过高楼已无人等候，向星空尽头蓦然回首，我在那一条星河漂流，遥望着那一颗星是你的眼眸，触不可及璀璨的自由，光阴不忘留，好像是过境迁的春秋，轻松自由，我倾听岁月温柔。 是我极爱的许佳莹演唱的，可能你正在看的一部戏的片尾曲啊，《光阴独白》。 有， 对，许佳莹，我在节目中经常播放她的歌曲，她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应该说是属于有气声的那种清亮， 是， 就是她的那种气息的运用会让那种清亮的嗓音里带着特别多的细腻感，而且她特别厉害的是，她会在唱的过程当中把那种特别平淡的事情，就是在歌词的描述里。白色衬衫，就是这些简单的词汇会唱出了味道来。 唱作人，唱作人嘛，歌曲的创作感觉直接融入了他自己的演唱里面。 嗯，比如说你像风经过高楼已无人等候，这特别特别的描述性的东西，其实如果你唱的没有内心的一些情绪和声音里的细腻的话，它就很容易流于一句很普通的话语。 对 啊，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朋友答对了，就是来自 Alien 翔，他说的对，就是这首歌 More Than Words， 来自 咱们的聊天室当中， 对，来自那个 Extreme 乐队，来自极端乐队的一首歌曲，当时是确实是高中时代歌曲哈， 哎呀， 然后被西城翻唱，也确实有很多人翻唱，哎呀，就这样 Saying I love you， 对吧，It's not the words I want to hear from you。 好，就这样了。 误入男生宿舍，他们没有在睡觉，而是在弹吉他。哎呀，真的把一些老听友，或者说在很多年当中哈，和你有过时代交集的人，因为这首歌给炸出来了。 对， 话说我真的都没有听出来，我说叶谦这是哪一首歌？他一唱我才知道是哪一首歌。 对， 听吉他还是不容易听出来的哈，所以你要给这位朋友 我是一份小礼物。 鼓掌，鼓掌。 你就鼓掌就 OK 了。 我没有礼物。 哎，那刚刚 我每晚给他唱首歌。 我还给他加个精啊，给他加点分。 嗯， 谢谢你的光临。我们说过，其实每一位朋友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哪怕是吱了一声，或者是说了一声晚安，对于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聊天室的人数的统计，它都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量啊，不是永远的停在那里，而是每天都会有一些递增。我们会发现一些新的朋友。每个月我看到这一个月的聊天室的人数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节目它还是被需要的。 嗯 啊，人这么多呢。 对， 啊、 所以以后 这种感觉， 对我们继续这个节目，不能说是什么游戏啊什么的，就是这么一个类型的节目。我不只是唱中文歌曲，我也唱英文歌曲。 不，你就唱英文吧。 不是，我不只弹中文歌曲前奏，我也弹英文歌曲前奏。你们且猜呢，知道吧？ 我跟你讲啊，你唱中文歌比我好听，那是一定的了。但是， 哎，你这不能这么比，啊、对吗？ 对，我 万一比你难听了， 不可能， 我就出名了。 在这首叶谦带来的歌剧风格的歌曲当中呢，也要结束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了。 哦，现在时间段已经到了22:54了，13:34了。 对，这首歌也很像是像一天落幕哈。 嗯， 大家都要收拾收拾，准备进入梦乡。如果能够梦到的话，哎呀呀呀！哎，有一个说法是 你们梦见什么了？可爱，哎呀呀呀！ 哎，有一个说法哈、啊，是我刚刚看过的，就是如果有人在你的梦里出现， 哎呦， 并不是你多想他，而是他特别想你，所以才会出现在你的梦里。 哎呦，你这么讲，我怎么那么恐怖、啊？感觉 突然间发现， 就感觉很恐怖哎。 哎，你没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人家老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可是我并没有想过这个人他为什么会闯进我的梦里呢？ 这个哎，这个解决， 这个解释 很有意思了， 是不是？你也突然间发现某天小红在你的梦里出现了。 啊， 你有生活里没有想过小红？ 不对， 为什么呢？ 我的整个 是因为小红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 哎呦， 她可能看到了炸酱面啊、涮羊肉啊、还有烤鸭呀、 他 就想到了在北京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前男友。哎， 这 他想了你那么一会儿，哎，一会儿也代表着你会 让它在你的梦里出现。 想我就想这三样吃的，这三样吃的都酱红酱红的，确实是小红喜欢吃的。 是的，如果今天晚上你的梦里啊出现了他，那证明他也很想你。想一想，如果能够天亮见面，那不错哟。但若不能，其实也就相忘于江湖，彼此祝福吧。 好， 晚安， 晚安。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启动二十一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二十一天变革。零兔一的音乐传播革新，用21岁少年心性复兴耳朵高光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只要打开 Lesson to One， 就不用担心错过我们的新专辑《钻石之星》哦。只要你相信希望，不放弃的持续努力，总有一天会梦想成真。 看秋风似水歌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越其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上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像锦绣梦，千万种，外面看不见，人生如风，潇洒回的水墨，它不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这出戏依然歌颂，残雪独钟。 快来微博搜索话题。Lesson 21，为我们的作品集赞，我们将会在集赞成功后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为你们解锁更多独家放送，就在 Lesso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